A long operation 意思呢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活动。可是呢这个公司却认为呢这个 building a house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Our company can build a house for you in 6 weeks or less. 我们公司啊给您建房子需要多长时间呢？ 6 weeks or less, 需要6周，最多需要6周甚至更少的时间。这句话呢好像是在给这个公司做广告。不知道这个公司建的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他还有详细的说明。他说 ,First, we clean the site.这个 site 就是刚才我所说过的 construction site。 首先我们要清理这个场地，清理工地，把这个工地清理好了之后呢 pull down the foundation of the house。 建造任何一所房子都需要一个地基，需要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基础呢英文就是 foundation、啊、pull dow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ouse。 这个工作呢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This takes 3 or 4 days需要3到4天的时间就可以来完成了。接下来呢他又有说 Now we build the floor, 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铺设这个地板 build the floor, 墙是不必现场制作的，为什么呢？ The walls arrive from our factory, 我们有一个工厂是专门建造这个墙的，所以墙呢可以从我们的工厂里运来。 OK, the next step, 下一步呢是什么？ The roof is built,有了这个地板还有这个墙、就可以铺设这个 roof 呢是屋顶，屋顶呢就可以架在上面了。这个过程呢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些， This only takes 2 weeks to complete, 和上一步相比呢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 To complete 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 to finish to get it finished、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complete 是今天我们新学到的一个词，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 OK, 下一步怎么样呢？ Next, the walls are finished, 墙做好了， and painted, 并且呢还需要刷上这个油漆， and the windows are added, 有了墙就可以往墙上怎么样呢？装窗户了，所以这时候呢 the windows are added. After this, the doors are fitted,有了窗户还得要门，对不对？所以呢 the doors are fitted, 也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做门。我们有了这个 walls, 有了 windows, 有了 doors, 然后呢是 and the electricity and plumbing is fixed, 接下来呢就可以这个铺设这个电源还有水管啊下水道之类的这些东西。最后怎么样？ Lastly, the outside walls are painted and you are ready to move in. 墙的内饰已经做好了，现在呢还要做一些外装修，所以墙的外面呢也要刷上一些油漆。他说 Outside walls are painted. 这一切做好了之后呢 You are ready to move in. 您就可以搬进去住了。 We will guarantee to have your house finished for you in 6 weeks. 所以我们的公司呢向您承诺只需要6个星期您的房子就可以建好了。Is it possible?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能，也许吧。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 Everything is possible in this world.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估计这所房子的客户呢，对这个房子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呢，也许是一间这个 simplified house。所以说呢，不需要大型土木，只需要简单的一些设备，还有一些材料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当中谈到的一些问题。Is building a house always a long operation?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读懂了第一句话就可以来完成。Is building a house always a long operation? Question number two. In how much time can this company build a house? In how much time? In how much time? 要用多长时间? Can this company build a house? Can this company build a house? 用多长时间呢？刚才已经反复强调了一个数字，对不对？ What do they do first?What do they do first? 朋友们好像对这样的问题并不感到陌生。What do they do first? 要开始建房子，第一步怎么办呢？ How long does that take? 这个 that 在这里呢，就是 the first step. The first step 指的就是第一步。第一步需要多长时间呢？ How much time does that take? 或者是 How long does that take? 都可以。接下来 question number 5. What do they do after that?这个 that 呢就是指着上面的这个问题 clean the site and pull dow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ouse. 这一步完了之后呢下一步他们要做什么？ What do they do after that? OK, I think our time is up. Let's call it a day. Hope you have fun with us in this lesson. See you next time.